也许每个人的爱情里面都会有一个最初的小镇姑娘，这是来自于陶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方大同的《苏丽珍》。苏丽珍这个名字让很多人都觉得有点耳熟，没错，她是王家卫的电影当中唯一完整的人物。最早我们认识苏丽珍是在《阿飞正传》里面，后来呢，我们又从《花样年华》以及《2046》当中再度看到苏丽珍的身影。 如果没有如果，错过才知错过，连气泡都会为你复活，还有什么将你一直沉默拉拉拖拖？难道就是生活？一句话，一点墨，两个人快乐又寂寞，你在写一部写不完的小说，还是怕一切都会告一段落？Oh yeah， 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，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，对所爱的人不说，却对自己太啰嗦，这是对还是错？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。才知错过，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，还有什么跟你永远擦过拉拉拖拖？难道就是生活？一个傻一个落，两个人美丽又寂寞，你在爬一的爬不完的斜坡，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？却有年华的寂寞，对所爱的人不说，却对自己太啰嗦，这是对还是错？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，两个人能够开花就应该结果，能把握也就不该摔破，哦哦哦哦，一辈子最怕尝过一种我，是不是人人错错？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，对所爱的人不说，却对自己太啰嗦，哦，这是对还是错？ Yeah. 最后掉了这 想的太多，过最后最后到了最后最后、oh, yeah, yeah, yeah, 是不是我是不是想太多， 方大同歌曲里面的苏丽珍跟王家卫的那个形象或许会有一点差异，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面，在王家卫的世界里面，张曼玉传神的演绎之下，这个美丽优雅的中国传统女性生动鲜活，在那些故事里面，她也完成了从少女到少妇的蜕变，遇到一些人，离开一些人，历经过感情的劫难，却仍然对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。每一个男人心里面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吧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眼里的《上海姑娘》。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，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，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，幸好有她跟我陪伴，想永远简单，给承诺不难，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，她有她的家，我有我的家，我就这样失去了她。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她，永远陪着她，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。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，我该送什么花，她低头不说话，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，永远陪着他，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。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，丸治最后说，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，见到她替我问个好，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。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，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。时光滔滔，

泼辣流行的 R&B， 所以很多人会拿它跟王力宏、陶喆等等人来做一些音乐上的比较。刚刚这首歌也算改编得非常巧妙。说到对于女人的比喻和赞美呢，我想全世界对女人最多的赞美可能就是把女人比作各式各样的鲜花，而在花房里面种花的姑娘相信一定是更多男人的梦想。接下来这首歌李崔健的原唱，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来自于林志炫。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，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眼旁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的踪迹像是给我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花一样。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。

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是一场接一场的庆祝，我们从这场赶赴下一场。生活是一场接一场的电影，我们演完这场，然后继续开场。生活是一首接一首的歌曲，我们唱完一首再一首，永远安可。 从上海、香港到台湾，从上海的歌厅、香港的歌唱电影片、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、电视歌唱节目、文艺爱情电影和校园民歌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，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，流行歌坛浪头翻腾，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见到那个女人，她是那种让人一眼难忘的人。长长的头发紧贴到细薄的双唇，怎么有人美得如此不沾风尘。偶然间我和他错身在走道，他低着头快步地移动双脚，他也让我联想到一只小鸟，终身被囚禁在一座监牢。有一段时在夜里闭上眼，偶尔也会听见有点低沉的一阵歌声，用一种很轻的口吻反复唱着心中那一段不去的伤痕。家是出身是豪门，他的身份则是做他背后的女人。如果是这样的关系太伤人，又为何要甘心地将自己绑捆？当感情纠缠到难以放手，让多少有情人都为爱消沉。有一段时间在夜里闭上眼，偶尔也会听见有点低沉的一阵歌声，用一种很轻的口吻 中那一段不去的伤痕。啊这车门，他的双肩微微抽动，微暗的灯光看不见脸上的表情，不知道今夜是否还会听见他的歌声。 这首歌拥有着十足的戏剧画面的那种张力感，是来自于游鸿明，叫做《楼下那个女人》。也许在你的身边也有着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或者也有着一个你不曾相识但是一直远远观望着的故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女郎就是有名有姓的了，耶利亚女郎，来自于童安格。童安格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的发言人，所以这首歌里面演唱的就是一个来自于遥远的新疆的传说。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，名字叫做耶利亚，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，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，我要努力去寻找。耶利亚，神秘耶利亚，耶利耶利亚，耶利亚，神秘耶利亚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

这些经典，过去、现在或者将来，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永远无可替代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刚刚呢，我们听到了几位算是有一些年纪的男人在歌唱女性，比如说周华健，比如说童安格。可能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年代，人们的纯情度呢要高于现在这个时代，所以我们从歌里面听到了很多相当纯净和感人的部分，比如说耶利亚女郎。而新生代的男歌手们，他们唱起歌来就更加的轻松和阳光，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《可爱女人》。 想要有只身体，想要和你飞到地球去，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雨里。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，感谢地气。 这是刚刚出道的周杰伦，所以你可以从他的歌曲里面听到那种阳光的、简单的和非常纯粹的东西。也许现在的他做了天王，要担负的东西就要更多了，所以周杰伦后期的作品呢又多了一些所谓的社会意义。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吴克群，他也代表了典型的现在野蛮女友风气当中的男朋友的形象。虽然女人们总是说想要做一个幸福的单纯的小女人，可是我们的身边大女人却越来越多了。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咯。 你说你要粗屁股不够翘，